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叫 Lisa， 我听得到铃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铃声，叮咚叮咚叮咚，我听得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铃声，叮咚叮咚，我听得到铃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雨声，滴答滴答滴答的雨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我听得到雨声，滴答滴答，我听得到雨声。 I can hear, I can hear, I can hear the bell, 叮咚叮咚叮咚。 I can hear, I can hear, I can hear the bell, 叮咚叮咚。I can hear the bell. I can hear, I can hear, I can hear the rain. Pitter patter, pitter patter, pitter patter, the rain. I can hear, I can hear, I can hear the rain. Pitter patter, pitter patter, I can hear the rain.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今天晚上工体球赛的影响，咱们城东部地区的主要道路目前都是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现象。平安大街以及到三环之间的东西延长线的双方向是比较突出的车多路段。另外，与之平行的朝内大街、朝外大街、建外大街也都是双方向车行缓慢。那么建议呢，出城方向的车辆啊，可以走东外大街。目前拥堵的情况比较轻一些啊。还有提示大家，在球赛入场和散场期间呢，也尽量的能够避开工体北路啊、石条桥区啊、长虹桥区啊等等周边的道路。好，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味清果嚼后甜，斯人已去感斯言。凶横意气凌绝顶，学贯中西取他山。胡夫路部民族化，茶馆鸿飞世界传。诗有情深一身教，梦中笔香莫由酣。北京时间19点06分50秒，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这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导演苏民先生为北京人艺建院时的第一副院长、总导演和艺委会主任焦菊隐先生所做的诗。由这首诗啊，也拉开了我们第二季北京人艺四大名导系列节目的序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呀，是有了第一季啊，是跟大家来着重的探讨了一下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的这个系列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的几期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聚焦咱们北京人艺的四位著名导演啊，那就是呢焦菊隐先生、欧阳山尊先生、夏春先生和梅贻谦先生这四位人艺著名导演的故事。今天呢是咱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四大名导的几个关键词。好，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选题策划人还是小强老师，欢迎小强老师。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的嘉宾呢还是咱们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 是的，特别高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咱们第二季又来了啊。今天呢是跟大家要盘点几个关键词，说的是这四大名导。那么我们在开聊之前，还是请小强老师把咱们今天的问题先抛出，好吧？ 好的好的。四大名导哈，刚才说过了，焦菊隐先生、欧阳山尊先生、夏纯先生和梅谦先生。我问的问题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大戏《天下第一楼》是这四大名导当中谁的导演代表作？ 那选项就是这四位，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究竟是焦、欧、夏、梅啊， 或者一二三四，也可以， 到底是谁的代表作品？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啊。欢迎刘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这个文艺广播的文化之门和北京人艺携手的咱们的第二季的节目啊。其实第一季啊，这有多多少少的这些文学家的故事我还知道一点，第二季我一看这几位大导演我就全傻了啊。哎呀，这都是可以今天来讲是历史中的人物了哈， 因为毕竟做幕后的人物估计可能会有一些生疏。 是啊，那么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很感慨啊，其实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啊，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那咱们从哪说起呢？咱们就从第一个关键词来说吧。小强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叫溯源啊。这个溯源溯到哪儿呢？我觉得还是先说一个根本问题，这北京人艺就是我们知道的好多导演是吧？ 对， 这所谓四大名导之说 哎，这是怎么一个确立的过程啊？是谁给的这四位导演的这样一个称呼，把他们并列在一起？ 嗯， 这个源头您帮我们追溯一下吧。 不，这给刘老师也出了一个难题， 难题是吧？嗯，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博物馆吧。建馆已经十几年了哈，一直也接触这些院史方面的东西，一直前辈们都在说四大岛四大岛，但是真正认真探究起来呢，好像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说从什么时间一个什么特殊的原因忽然就叫起了四大岛这样一个称呼。那仔细盘点他们几个人的这个资历艺术成就来说呢，在当时仁义的那个队伍里面，确实他们四位在之前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行业里面，他的资历他的这个学养来说，他们四位是当时仁义确实是功底最深厚的四位。 嗯， 其实当年除了他们四位导演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导演也在导， 对 导， 也确实还有。 那大概的数量呢，就是北京仁义的这些导演一共有多少人？ 当时应该不超过十位。 哦， 我记得好像有金黎、 金黎老师、 方 官德老师， 对、 哦，其他还有一些老师呢，他也兼职。 那个刁光潭也都 对，刁光潭老师、 嗯、 苏敏老师、蓝天野老师，后来都也都做导演、嗯，但是他们也在舞台上也表演也演戏。 嗯， 就我看到这个四大导演的这个文字哈， 嗯、 我是在那个梁永坤老师的那个一篇文章叫《仁义大导演夏纯》里面说、嗯，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哦、 北京仁义号称有四大导演。就已经说就这么说，但是五六十年代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定义的这个 啊、哦，就是他给在文章当中他追溯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这个说法了， 对对对， 就是仁义是52年建院，但是建院之前、嗯、这四位导演在之前的这个话剧界已经都有建树了。 嗯， 那当时呢建院之后我们实行的是总导演制，艺术权威肯定是焦菊隐先生。 嗯 啊，基于他之前的在业界的成就，那其他几位呢在之前的什么抗敌前线啊、大后方啊，都已经导了很多剧目了。 嗯 嗯， 所以说从这个，你刚才说从他们的资历，从他们的这个本身的能力啊、还有说他们各自做的工作，还都是比较突出的啊。 对对， 基本上没有一个名门是吧？但是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一个说法，大家也都比较认可的， 对 吧？ 包括像梅谦老师在电影界也导了很多好的片子， 嗯 嗯， 后来还有电视剧。 对对对、 嗯，好，那这四大名导，我们用一段小强老师的采访哈，这是仁义博物馆的陈丽老师哈， 对， 他来介绍了一下 社交部主任， 哎，这个四大名导的一个基本的概况，我们来听一听。 我是北京仁义戏剧博物馆社交部的工作人员，我叫陈丽。仁义四大导分别是有焦菊隐先生、欧阳山尊先生、夏纯先生和梅谦先生。焦菊隐先生和欧阳山尊先生呢，他们二位还同时担任着我们北京仁义的总导演和副总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职务。从我们仁义建院之初，他们二位还是我们剧院的副院长。焦菊隐先生呢，原名焦承志，1905年生人，75年离世，生于天津。1931年的时候，他年仅26岁，他就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我们把他称作为中国戏曲改革的实践者。他是我们中国就是创办新文化人办戏曲学校的第一人。焦先生呢，一直认为咱们中国的戏曲是对中国话剧是有影响的，所以焦先生提出了这样的一段话，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应该花大力气学习研究我国民族的戏曲艺术传统，对从事话剧艺术的人来讲，更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欧阳山尊先生，我们把他称为革命战争的战士，他也是这我们四位剧院创始人中唯一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山尊先生1914年生人，09年去世，也是我们就是在世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老前辈。他呢为我们这个馆的建立呢提供大量的这个文献资料。先生习惯记日记，他的日记也成了我们做博物馆的一个佐证。我们抬头就是北京仁义戏剧博物馆，也是山尊先生题写的。当年他参加过咱们国内举办的，就是从前苏联请了列斯里 来组织的这个导训班，这边有一个重要展品，是山村先生当时参加导训班毕业的时候写了个20多万字的毕业论文《日出的导演计划》，为欧阳山村先生指导的《日出》打下了基础。您看他的导演计划非常的详实，我们把它称作为教科书式的存在，就是真的，就是现在学生可以拿着这本书就可以知道一部戏怎么来龙去脉去导它，怎么去构思。夏春梅谦呢，可以称之为是焦先生他们的徒弟学生。这个夏春先生呢，他对演员们的指导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应该热爱的是艺术，而不是说热爱的艺术中的我。而且他也承袭了我们焦先生的导演学派，让演员要体验生活，要进行这种角色创造的时候要读书，他会给我们演员开很多的书单，要去认认真真的去写角色小传，去创作人物。在演《天下第一楼》的时候，夏春老师带队去全聚德去体验生活。80年的时候，他还带茶馆出访了西德、瑞士、法国，演出非常的成功。也就是那个时候，茶馆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梅谦先生他是法律系毕业的，这个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理事，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职业戏剧生涯啊，52年进的人艺，就是一建院就进来了。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非常的丰富，他特别的聪明的巧妙的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了导戏中。梅谦先生把那个古典的一些手法导演这个骆驼祥子，他从那鲁迅先生七篇小说里面提炼了人物，然后还成功就改编了这个咸亨酒店。导演是我们仁义的就是重中之重吧，而这四位先生呢，既然能被称之为北京仁义四大导，那他们就是我们北京仁义民族风格的奠基者和探索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北京仁义博物馆的陈丽老师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四大导演的一个概况的描述哈，包括他们简单的一个生平，然后他们的艺术风格或者说指导风格吧，应该是这样来讲哈。特别想问一下刘琳老师这个问题哈，就是你看这四位导演呢，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理念啊，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方法，但是刚才我听得出来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对艺术的尊重，然后他们对作品的这种尊重啊。 是的。 那我就想问了啊，如果你包括今天也是，就是以您的这个了解，如果比如说北京人艺我们也决定，比如说我们这个马上啊，明年这个茶馆我们要复排是吧，复演，或者我们有一部什么什么新戏哈，那这个怎么决定，是谁来决定哈，这有哪位导演来指导啊，这工作进程谁来负责，这个事儿您跟我们说说。 是的，就是刚才咱们说从建院开始我们就有那个艺委会嘛。 艺委会。 对、 哦、 有这样一个艺术权威的机构。 探寻一下内部秘密啊。说说啊。 当时我们是叫这个艺术会议、艺术会议的主席就是焦俊隐先生。实际上他就是总导演、所以就是当时倡导的是这个导演中心制，导演是艺术权威，由他来把控整个剧院的艺术生产。当时还有一个总导演办公室，会有秘书啊等等，所以就是他会有很多帮手来帮他做这些艺术生产的安排工作。那么这个艺委会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机构，包括每一个新戏这个上不上，之前有剧本来，所有的艺委会成员都要看这个剧本，大家一起投票决定要不要上这个戏。包括导演的安排，演员的安排，一直到排练演出之前完了之后的审查。对，现在我们一般还有两次审查，一次是排练厅的，一次到剧场里的。要经过这么一个严格的流程。 我据说我好像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仁义有的戏就是在那个应该是66年以前哈，好像是有的戏已经排练了，可能都快要演出了，但是说这个戏不能演。 对对对， 还 有 停过， 会 有 一些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一个流程，我觉得啊，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文化部门以及这个企业管理是吧，提供一些经验。毕竟仁义这个品牌这么多年走过来是吧，他肯定他这个部门他还在存在嘛是吧， 对， 就说明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啊。这也是我们看到他的严格的审核把关，当然他也有民主决策这样一个过程， 对， 我们才能够看到仁义的作品能够始终保持品质啊。 对， 好，这个品质啊 这是大家共同的特色。 对， 但是我还要问一下几位导演的艺术风格，你给我们概括一下。 第二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了。 对，对，实际上这个仁义从一开始建院，我们的创始人在一起就特别明确的，勾画了一个剧院的蓝图，就是要把仁义建设成一个，现实主义的，首先肯定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但是呢，又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的。因为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我们不能照抄西方的那种形式啊，表演风格，一定要把咱们中国本地戏曲的这种精粹融合进来。所以当时勾画了这么一个明确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之下，后面的创作都是大家不离这个主线的。尽管每一位导演他各自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 一个核心， 核心，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个焦先生，他做总导演，他倡导这个话剧民族化。那其实具体到每一个导演上来说呢，他的风格还确实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焦先生本身自己，他倡导一戏一格，从这个郭老的这个虎符开始，他做民族化探索，但实际上最后排演成的每一部剧，它的样式都是不一样的，从舞美到表演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再说这个山尊导演，山尊导演他的风格就是非常明快，他特别适合导那种大场面的剧目，像带枪的人这样的，就是有戏则长，无戏则短，非常的流畅明快。夏纯导演呢，大家都知道雷雨是他的作品，对，他呢案头工作做得特别细，他是有一点精雕细刻的那种风格， 比较细腻， 对，细腻，每个戏他排演的时间都比较长。 这是他的风格， 都是他的风格。对，梅谦导演呢，他也是单丹青，所以他的剧目里也有这个民族化的风格，比较写意，但同时呢，他原本的专业是学法律的，所以他排戏的过程呢比较有章法，思虑起来非常严谨，但总体来说，这四位导演在排戏的过程中呢都是非常生活的，给演员讲戏也是这样。对，我还跟一些老师聊过，就是他们讲的一些跟导演合作的小故事都是非常生动的。 举个例子呗。 比方说这个李源老师哈，就是说他有一次他刚到仁义那会儿还年轻，排一个戏是演一个在窗口等恋人。他呢没有台词，就觉得心里特别空，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演经验，因为他之前是工厂里的一个钳工，被仁义选中，刚考进来，他就觉得手足无措。这时候梅谦导演就跟他讲，给了他一个日记本儿，说这个是你给那个恋人的写的恋爱日记，你们俩现在要分别了，要离开了，你想想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他一看到这个本儿，经过梅谦导演这样一启发，他立刻觉得他心里不空了。他的想象力就能打开了。对，所以这种关键时刻的点拨，对演员来说特别的有用。 我记得好像看到一个介绍说，当时那个夏纯导演是要求这个演员要想这个第一幕第二幕之间你这个人物在做什么。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厉害，一下子把人物这个整个的这个转变这个过程都给他想清楚了。 有那个所谓动作贯穿线嘛，他要演员心里都要有这个。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导演啊和编剧的不同。就导演他是一个启发型，是吧？这编剧可能就是给你想好了，是吧？你手足无措，我给你讲讲他这背景，或者没设计，我给您加点戏。 导演就是必须要让这个 他帮助你自己去找到那个感觉，那个状态， 就是要行动，要把这个文字把它立体在舞台上立体起来。 其实同样的一段戏哈，可能你看不同演员演，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演的就好，有的演的就不好，为什么？他肯定还是跟导演的点拨有关系， 对， 包括演员的指挥发发挥都有关系。 好，咱们这个风格这是简要的先评点一下，因为我们后面几期节目都会分别的去说啊。好，接下来这个第三个关键词，这个有意思啊，这个关键词这涉及到导演们的身世了，哈哈，叫名门之后啊。这个 四位全是名门之后， 全是名门之后， 这个是我觉得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那咱们上半段啊时间很有限，刘林老师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啊，这都是哪些名门吧。好吧，比如说这个焦俊隐，此前我们提到过一些哈， 这也是我没想到的。这个你是说书也好啊，是看历史故事也好啊，包括历史课上也讲，就是辛酉政变当中，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跟那个恭亲王奕欣发动了宫廷政变，然后这个等于是把顾命八大臣给赶下历史舞台，是吧？ 对， 没想到这个焦先生家，这个这是他的 曾祖父 、就是顾命八大臣之一，是吧？ 对， 而且还是唯一的那个汉人大臣， 对， 是吧？ 哦， 这事儿是真的哈， 是真的，是真的。 那我呢？这个我觉得，那至少说明两点哈。第一点，确实是有一定的就是家学的这个传统， 对， 是吧？ 对对， 你想他为高官嘛，那文人他一定会有旧学的这个积淀， 对 吧？ 他当这个高官还有什么原因？他因为他文字这个创作就是写作特别好， 本身他这个文字功力就很厉害，是吧？ 专门给皇上写奏折。 那再有就是说，那你像那肃顺那谁那载垣的话都是被杀了呀，那他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这您大概说一下。 他就是被从轻发落了吧？ 就是这个保留一条性命， 对对对， 罢官降级， 对，原本是要被贬到新疆，但是后来就没有让他去，他就到了天津，所以焦家就这样落到天津的。 对，我们还有那个关键词天津呢啊。好，那这个名门，那第二位呢？欧阳山尊导演。他是怎么个名 字？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如果路过平安大街，看到有一个欧阳玉倩， 欧阳玉倩，对对对，欧阳玉倩是咱们中国话剧的创始人。所以山尊也是从小就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再往上也是相当于山尊的曾祖父，欧阳中湖。对，他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 哇，是这样。 对， 感觉一下跟历史就全勾连上了。 对对对，这里面会有很多故事。 好，那这不着急说啊。那么还有这个，那第三位啊，夏纯 就是 很有意思。 对，因为夏纯他不姓夏，是吧？ 对， 不姓夏， 这可能不知道，估计 不知道。 对，他是姓扎。一说渣家，江南渣家， 跟金庸有关系？ 对对， 真有关系啊！ 是是是， 这怎么个关系吗？你就说这个关系啊， 他们算族亲， 对，南渣北渣， 对，南渣北渣，这个等于是夏纯家是北渣这个一支里边的。 哦，是这样哈，那这渣家这是大家了， 对， 我们再说啊。好，这个谁呢？梅谦导演， 梅谦，对，梅家在天津，也是在天津，对。他的这个曾祖父叫梅成栋，也是天津的一个历史上的文人。对， 天津博物馆还有他的藏画。 对，还有他的藏品，有一个荆门诗钞。就是把从元以来的天津地方出现的一些才子的诗集都汇集在一起，就是由梅成栋来编纂的。 这歌是梅谦作词，我提一句。 对，咱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啊，这叫《桃花堤上春风转》啊，这是梅谦先生作的词。那他是诗画俱佳，真是一位才子哈。那么这首歌的来历以及他背后的故事，这也特别有意思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回来，咱们接着聊。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站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花香迎客舟，一番春雨渡汕头。海门回望千峰涌，港口雄开万里流。闲管倾城唐宋曲，嵌雕绝技鬼神愁。红眠百鸟诗情在，况有潮声微似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这是老舍先生所作，题目是《赠梅谦》啊，这是一首古体诗了，写出了梅谦导演的琴棋书画的才艺。那由此可见呢，北京人艺的四大名导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梅谦导演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才华，他的这个书画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欢迎一下刘林老师，还有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啊，咱们继续讨论啊。上半段我们既然停留在这儿吧，咱们就着这首歌说一说，好吧？这首歌我看到是来自于电影《魂断蓝桥》，我都惊了啊！当时我就震惊了，这《魂断蓝桥》怎么是这个风格的歌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强老师先跟我们说说吧，您怎么找到这首歌呢？ 这个是因为跟那个刘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正好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是一个文章里边的一段，里边是一段这个《魂断蓝桥》这个歌的歌词。 然后我这歌词，我说怎么中国还会拍《红杏蓝桥》这部电影呢？我就查了一下，原来真是中国当年1941年根据美国的《红杏蓝桥》的电影拍翻拍了一部，改编成中国的 本 土化，对， 哦，那时候就是流行翻拍了， 对，翻拍了一部，然后呢，里边有两首歌，一个是主题曲，是用的那个友谊地久天长那个曲子，然后梅田先生写了一个词，然后再有就是这首歌是插曲，这首歌是完全原创的一首歌， 叫做《桃花堤上春风软》。 完全本土化，也是民族。 对啊，那么演唱这首歌的呢，这也是那个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星李丽华，是吧？他 是演员， 对，也是 演 员，演 员是吧？ 这个电影他主演 ， 他和郑钧、李主演。 好，刚才我们这个已经到了第三个关键词了啊，叫名门之后，这个几位导演都是身出名门啊，都是这个有家学的传统啊。 咱们有没有时间？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详细的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焦先生或者说谁的故事。 那就这么来说，正好到第四个关键词了，对吧？过继，您看您这关键词找的好啊，这不也是这个就着身世来讲吗？ 对， 这过继的话，这是两个人都拥有这个关键词哈， 对， 欧阳山尊和夏纯啊，这他们怎么还有过继的事儿呢？都谁过继给谁了啊？这给我们说说呗，刘林老师啊。 就是这种大家族哈，好像都有这样的家族的这样的一些家风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据我所知是。欧阳玉倩先生他没有男孩，他没有生男孩，所以呢就把他弟弟的孩子是就是申尊老师过继给了欧阳玉倩先生，这样这样呢这个申尊先生就成了长房长孙。 就是在以前中国大家族里边这长房长孙非常的这个重要，可以说是 那夏纯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 对， 这小强老师这工作做的真细致啊。 因为我是在那个刘老师给我一本夏纯的书 啊， 这个李他自己讲的。 哦， 因为他怎么样过继给他的伯父。 这词儿您能揪出来做一关键词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啊。那这个是这二位导演共同拥有的，但是他们共大家都拥有的一个词儿吧，是天津。不是，是三位是吧？ 欧阳先生 没有 啊， 那另三位共享了一个天津这个关键词，都与天津有关啊。 刘老师也天津人 啊，那行，那算你们四位天津人说三位天津人啊。那您说说吧，这个焦俊先生刚才说了，是因为他这个祖辈的原因哈。那他怎么到天津了呢？不是发配新疆吗？没去是吧？ 没去，刚才说了，对， 法外开恩， 对 啊， 他们家就落在了天津。 在什么地方呢？ 在天津那个叫锦衣卫桥 啊，锦衣卫桥 在河北区，原来有这么一个， 现在 没有这个地方了。 哦， 对对对，原来他们家在那边也比较有名气，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双扁焦家”，就是一直都是文人的那种形象。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改造改建，现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了， 都没了。 其实我多少次回去想去探寻一下，但是就是无从找起的感觉，就完全都已经重建了。 我通过查资料，我认识一个字儿，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地方啊，就焦家大院嘛，那叫不远，那字念不，是什么？是杜甫的甫加一个走之儿， 加一个走之儿。 这不远，哎，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呀？后来看是逃亡的意思，这个不字是逃亡的意思。我觉得我很长知识 啊，不啊，不远啊，那就是说这个其实。那这焦家那个大臣叫焦佑莹吧， 焦佑莹 是吧？那就是说他其实还可以了，虽然说政治舞台上，不能够再发光发热了哈，但实际上个人生活就还好哈，没有受更大的影响， 还好， 还行哈。好，那这个焦俊先生等于是，那他是在天津出生长大的吗？ 对，他就是在天津出生的。我后来想，为什么这个包括曹禺先生也是从天津出来的？因为天津是咱们中国话剧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像最早的南开新剧团 也是咱们中国话剧史上一个开端，一个起点，一个重要的阵地。 我这特别想啊，我这特别想马上诞生出一个这个主题来，就是咱们节目主题，就叫花钗两朵，各表一枝。天津，你看这个曲艺窝子， 是 又是话剧的发源地，这今天才知道。 对对对， 哦， 包括就是雷雨在国内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天津。就是梅谦老师那个学校，他参演了雷雨的演出《孤松剧团》 哦， 是当时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的一个剧团 哦， 所以这都是后来他进了仁义之后跟曹禺院长谈起来，曹禺院长就觉得三五年那应该是雷雨第一次在国内上演。所以这种缘分契机 真是哈， 对， 就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觉得是好像是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哈。好，那这个是他跟天津的缘分。那后边这二位呢，刚才也提到梅谦了哈，那夏纯导演 天上天津， 他也是天津人吗？ 没有，夏纯导演不是，他是因为扎家在天津有水西庄，但是夏纯导演他出生是在南方，后来他又到了跟着祖父到了北京，但是他出的这个北扎呢，北扎在这个天津建了一个水西庄，水西庄是很有影响的，就据说是红楼梦它里面这个建筑的原型都是参考了水西庄。 哇，是吗？ 对对对， 看到有些资料就想这个讲这个水西庄哈，那当时是在中国古典园林里边，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乾隆皇帝好像当时还去过， 对，他去过， 对， 但是现在也是 没有 遗迹了，很可惜。 说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门，一个门头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石刻的一个柱子，在一个是什么是。什么机构是自来水 保留着 啊？对对对，在一个什么机构门口，就只有这么一点一地了。 那梅谦导演呢？您再说说啊。刚才说他去 梅 谦 家， 这 太厉害了 啊。那天津这梅家啊，这是怎么一个传 承？天津的一个这个几代的文人吧？ 哦， 对，他出诗人，作画，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天津成立诗社。所以在天津文人里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哦，就是在等于这个导演啊，是人家这玩票玩成了是吧？慢慢的从事了专业的导演工作啊。此前人家是一位文人是吧？ 还是基于他这四位导演都各有特色嘛？梅谦导演是特别能写，也是基于他这个家里的传承。包括到仁义之后，他导演的每一个剧目基本上都他自己改编的。 对对 对, 对，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哦， 那在。之前电影界就包括刚才的歌词好多作词一些剧本都是他写的，特别能写。 哎， 就说到天津的梅家，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就说最早天津就是有那么从那个朱元璋那时候好像跟梅家就有一些关系。 我那么早啊？哦， 小唐老师是不是有研究？ 不是，追溯到明朝了。 对对对，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梅荫的人，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当时是这样，就是那个朱元璋他临去世的时候是把这个也当于相当于一个顾命大臣一样，把这个建文帝就交给了这个梅荫，说你要辅佐他。 哦， 结果呢后来 失败了 、对，但是那个这个朱棣好像对这个梅荫还是挺好的， 还可以， 对，只让他去到天津落户到天津嘛，对，所以没有说也没有杀他，也没有什么， 没像方孝孺那样， 对， 就一些诚心。 原来是这样哈，好，那我觉得呀，其实不管这个家传如何，也不管他们有怎么样的际遇啊，今天我们说四大名导，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他们的作品，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他们的各自导演的这个作品了啊，那 代表作 啊，那刚才说到梅谦先生呢，其实我之前就。只知道一部，就是《骆驼祥子》是他这个可以说是最拿手的、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吧？包括他也自己应该是参与了改编，是吧？这个《骆驼祥子》，那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先来听一个小段啊，话剧《骆驼祥子》的片段。 进来呀， 胡姑娘，吃萝卜。 我闲了。傻小子，你怎么不买个红瓤的呀？馅儿的美， 辣的败火。 祥子，你看， 您这干什么呀？ 我给你接风，来坐下，坐下，来。 我 喝吧。 我不会喝酒。 好心好意不领情，是不是？不喝就给我滚出去。 哎， 回来，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喝，甭等我揪着耳朵灌。 真辣呀。 对，这听话的才是好孩子呢。你这一去啊，就是半拉多月，不知道人家心里头多惦记着你呢。 真倒霉，把车也给丢了。 今儿晚上不许你再提那辆车。 四爷呢？ 出去了。老爷子新近又安了个外家，还瞒着我，当我不知道呢。 哎呀，这个听到现场非常火爆哈，这没想到这话剧这成喜剧了，这不想的这一段就 这个确实有意思， 是吧？就很好玩啊。那刘林老师，这是哪两位老师在表演啊？ 这个是不是有观众朋友能听出来？有一些上一点年纪的，对吧？ 对， 这个很明显是那个李婉芬老师，还有李翔老师，就是第一版的阵容。 哇，那这个也是很珍贵的录音啊，而且录音的声音还是不错的， 挺好的，挺清楚的。 这咱们仁义专门的录像，我觉得这非常棒 啊。 好，那您就说说吧，梅谦先生他除了《骆驼祥子》，他的主要的这个导演作品都有哪些呢？ 他最早的作品应该是导演老舍先生的《女店员》。对，其实。老舍先生呢写小说啊肯定是特别棒，但是呢就是把它编成剧本呢，有一些还是需要在舞台上跟演员们磨合。 对， 据老师们介绍，以前的老师们介绍，其实很多剧目包括茶馆啊等等这些戏，都是拿到这个排练场之后，有演员们还有仁义的导演一起来改编，好像很多剧目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咱们以前说过那个龙须沟那剧本，当然不是说老舍先生后来说我再发一个我自己写的本吗？ 对， 焦先生给改了好多。 是，对。像《骆驼祥子》这部戏也是，等于就是，梅谦导演重新改编。 它是小说嘛， 小说 改成的话剧。 对，包括祥子的处理，最后的结局，这个梅谦导演为了让它符合新中国的这种观众们的需求吧，把它改的都光明了，包括剧中的一些小福子，他的命运都光明了。改完了之后呢，老舍先生看了戏也觉得非常好，觉得他改的很好，甚至动了要写这个下集的这样的念 头。 那这是真觉得好啊，这不是表面功夫啊。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导演啊，这就说明这导演做得非常到位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特别难以去处理，我说今天这个咱们就讲究比如说电影行业吧，我们要去学习这个好莱坞的工业化啊。其实您这一聊，我就觉得仁义这个导演编剧之间，我觉得就是人家这种工业化的流程所体现的，就是这个工作的界限怎么去界定。你既要在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职业角色的归属之下来完成，但是呢你同时还要跟别人去合作去沟通啊。我觉得这就是一加一其实大于二了，是吧？您说那老舍先生觉得哎您改得好，我那是想再接着写了，是吧？哎，这确实是非常难得。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 IP 它跨了这个不同的叫做这个不同方式的这个文艺作品之后，它会有不同的魅力，是吧？ 对， 那绝不是说把一个小说拿来咱们就直接就排成演了就可以了，其实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对，它每种艺术方式呈现的都不一样。 嗯， 还有一个梅谦先生他把鲁迅七部小说改成了一个咸恒酒店 、 这个我觉得了 不 起，七部小说。 这是还有这样一个作品哈。 对 哦，那就至少说明他对这个鲁迅先生的这个作品应该是非常熟稔于心，是吧？ 对，七部放在一起确实不容易。后面就是包括文革之后的《丹心谱》。当时是苏书阳老师的作品。苏书阳老师原本是医院的一个宣传干事吧。就当时一下就恢复演出，没有什么好的剧本，正好呢这个苏书阳老师拿来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是先以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到仁义给大伙儿讲。那当时梅谦老师他们都在，那最后也是 一个集体创造的结果、 嗯、 很多的台词什么都是梅谦老师参与了这个创作、 哦、 然后最后他直接导演、 哦、嗯，原来是这样哈、 嗯、 好，那我们就先不再具体多说梅谦先生的作品了啊，咱们后面有节目再单说各位导演， 是是是、 那么再简单说一下夏春先生，咱往回啊、 嗯、 往回找吧啊、 嗯， 夏春先生这个代表作刚才说了哈，雷雨，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啊。雷雨咱们就不听了，咱们此前节目当中大家听过多次了，这作品大家也比较熟悉。那您讲讲他这个导演雷雨的时候有哪些值得说的东西啊？比较有意思的事儿。